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21集，八卦黄泥灯。 不要骗我，我知道你们道门一定有追踪妖怪的独到法门。 有吗？怎么可能有吗？ 王乾坤心里直犯嘀咕，无意间瞥到苍红观主，忽然发现他的脸色不像想象的那般不屑一顾，心里不觉咯噔了一声，下意识坐直了身子。 师父，真的有吗？ 苍红观主的眼神有些飘忽，他皱着眉头，似乎在极力回想着什么，半晌略有些迟疑地开口道： 我记得当年和师父、黄家婆还有秋山道长去镇杀你的时候，秋山道长的手里提了一盏灯。 后来他问师父李正元道长，师父说那是八卦黄泥灯，从哪儿来的不知道，像是家里的那种老物件，久远的不知道来历，一出生一睁眼就已经懒洋洋斜在犄角旮旯的角落里了，市面上也再也买不到，看上去很不起眼。粗糙的黄泥灯坯靠下的地方有个方便手持的凹槽，顶上镶着个八卦式样的铜片，铜片中央是一节灯芯，整个灯没有灯油，但是奇怪的，火柴梗子划燃了去点，却总能点着，焰头直直向天，纹丝不动，像个身材板正的人。苍红观主看司藤， 司藤小姐听过或者见过这样的灯吗？ 司藤反问他：“ 不是你师父的。” 苍红观主摇头，那之前和之后他都再没见过这样的灯了。司藤沉吟了一下，他在秋山身边也有些年头，确认这东西不属于秋山，不是秋山也不是李正元的，难道是黄家门的？司藤不动声色。 然后呢？怎么说？ 然后苍红观主记得有几次看到秋山道长拿了什么东西往火头上凑，点燃的瞬间，火头会突然弯下，摇摇地指个向。再后来，他被镇杀而死的司藤吓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师父李正元道长会给他讲故事，讲道门各种各样的稀奇玩意儿，其间就提到过这八卦黄泥灯。据说这世上所有的八卦黄泥灯都是同一批做出来的。那时候天下分九州，九州之土混了五湖四海的水，搅成泥浆，又用五岳之上生长的各种木材作为柴火，烧上个三天三夜，烧出了八卦黄泥灯的灯坯来。这灯坯就此有了灵性，而那焰头就是他的鼻子。苍红观主记得师父李正元道长当时还逗他说，这焰头可比狗鼻子还灵呢。苍红观主说完了，也不知道这答案司藤是否满意，正忐忑间，司藤问了句： 九道街居首的黄门现在在哪儿？ 当年黄门的黄玉随秋山道长入蜀，住在荣城老街。2000年初的时候，黄家后人起了黄玉的骨灰，回徽州定居了。黄门祭法一向传女不传男，第三代没有女孙算是将绝了。不过黄玉的女儿还在，叫黄翠兰，80出头，瘫痪得有10年了。 苍红观主答得顺口，一时也没多想， 直到此时才反应过来，戛然住了口，颇有些警惕地看司藤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又说起黄门了？人家老太太现在一把年纪了，这司藤小姐可别起意去寻老人家的麻烦才好啊。 这八卦黄泥灯应该是皇家的东西。老观主，你是凌霄观的观主，面子大，就劳烦你跑一趟去向黄老太太介绍一介。 这一出还真在苍红观主意料之外，他愣了一下，口齿都有些不清楚了。 那也不一定是皇家的东西。 当年黄玉同行，八卦黄泥灯既不是李正元的，也不是秋山的，最大的可能就是黄家的。再说了，九道街各有法器，潘奇年是宝葫芦，柳金鼎有金钱剑，白金的祖父都有一柄檀木扇骨的收腰扇，黄家有什么倒一直扑朔迷离。我听说当年黄家白天不做生意，日暮时出摊，黄家婆婆推着四轮板车，车上搁一盏油灯，一路出街，好事者跟着跟着就失了踪迹。又说每到半夜三更，那深山口密林东，只要是黄家婆婆卖饼的地方，总能收到妖怪。她有那么灵的鼻子吗？怎么就那么笃定妖怪在哪儿呢？莫非是八卦黄泥灯一路给她指向？ 这 听来居然十分有理。苍红观主被司藤一席话说得哑口无言。司藤笑起来，身子朝椅背上靠了靠。 既然黄翠兰受了衣钵，必然会百般珍视黄玉留下的东西，不会像白金一家那么有眼无珠。好好的收腰扇拿来，扇两打蚊子，劳烦老观主这一趟了。 伶牙俐齿，句句找不到破绽，苍红观主被司藤堵得说不出话来，一时间痰急上涌，捂住胸口大声咳嗽起来。王乾坤赶紧过去给苍红观主拍背。 我师父身体不好，怎么能跑来跑去的？要不我去吧。我去。 那不行，小道士，我留你有用呢。 司藤笑得极美，眼波中透着几分妖媚。这什么意思？王乾坤刹那间就恐慌了。这个时候即便苍红观主要被拽去江边扛麻袋，他也无心去管了。 这女妖什么意思啊？那种不怀好意的勾引眼神，是什么意思啊？ 严福瑞送完苍红观主回来，只见到司藤一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诶，真是奇了怪了。王乾坤呢？司藤不是说留他有用吗？严福瑞心里奇怪，一双眼睛滴溜溜四下去看，不留神和司藤的目光撞了个正着。 有事？ 没有事。 严福瑞忽然想起了什么。 司藤小姐，你是妖怪，你都找不到白银吗？一定要那个什么黄泥的灯？ 白银披了人皮，敛了妖气，即便他现在从我面前走过去，他不说，我不可能知道他就是白银。 严福瑞情急道。 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样子啊，实在不行可以拿那个小姑娘的照片去找嘛。 司藤笑起来，轻声说了句。 严福瑞，你蠢吗？他就不能换一身衣服？ 严福瑞开始真没听懂司藤的意思，后来慢慢缓过神来，胳膊上一根根汗毛倒竖，正心惊肉跳时，身后的书房门吱呀一声响，吓得严福瑞头皮发炸，一个机灵转过了身去。好吧，面前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换了一身衣裳。 严福瑞目瞪口呆地看着穿着束腰风衣和及膝高跟长靴的王乾坤。那么多问题滚在喉咙口，诸如你有病啊，你穿成这样你干什么，你穿了你也不像啊。但是话到嘴边，鬼使神差的只汇成了一句话。严福瑞盯着那双被王乾坤的脚丫子撑得几乎已经变了形的皮靴，很是实在地问了句， 王道长，你的脚是几码的？ 王乾坤就连做梦都没想到，以自己的资质，这辈子还能被拿来施展，怎么形容好呢？美人计，瞒天过海，李代桃僵。一旁的严福瑞嘴巴张得合都合不拢了，围着王乾坤来回转了一圈，转头向着司藤，脑袋点得跟鸡啄米似的。 枪枪，哎呀，司藤小姐，根本分不出来。 王乾坤心里默默地骂了一句， 哼，真是个叛徒。 骂完之后，心塞的感觉排山倒海，对面就是穿衣镜，打眼看去，这分明就是一个潜心向道、仪表堂堂、男子汉气质展露无遗的现代道士，括弧还会简单英语啊，怎么就能像一个女妖怪了呢？妖术，对，这一定是妖术。严福瑞起先看到王乾坤那身装扮，笑得跟得了绝症似的。后来司藤叫的， 严福瑞，看我的眼睛。 哎， 王乾坤当时就想阻止来着，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这妖怪的窗户那能随便看吗？果然，严福瑞再转过身来的时候，说的就不是人话了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